Thank you.

声抹去了心事，完完全全像个想象的 baby。 每夜在你的身边躺下时，才察觉多么奔波，还是甘心也乐意，存在再次有着意义，笑声抹去了心。心中过想象的 baby，

是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越多。 你就这样 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已是黑夜，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投入爱越深就伤得更多。 你就这样 离开我，离开我，把悲伤留给我已是黑夜，离开我。

最难忍的消失。